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要求宜商们交出鸦片，并把这份谕令让行商转达给了各国宜商，然而宜商们却拒不同意。武少荣和卢文蔚感到大事不妙。 武家的大宅院叫万松园，位于珠江南岸的西峡街，大宅门上有御赐匾额，上书忠义之家四个鎏金大字。宅门两侧悬挂着一对红纱灯笼，灯笼外罩上有大清诰命通义大夫字样。武家一门三代人当行商，从业70余载，除了替朝廷打理对外贸易，吴秉鉴每年为河工赈灾、海防修路捐纳10万上下，是第一个累计捐资超过100万的巨商，故而先皇嘉庆恩赏吴秉鉴3品顶戴。道光皇帝继位之后，武家人继续捐资公益。为了表彰武家人，道光赐武叔荣和武元松举人功名。经过2代皇帝的恩赏，武家人可谓一门诸子领鼎辉煌。武家人虽然财倾半壁，富比王侯，但在营造家园时格外小心。朝廷的营造则例对房屋式样那是有详细规定的，不能你想怎么盖怎么盖。宅门用何种样式，门上镶多少门钉，屋顶铺什么瓦，房脊用什么稳兽，武家绝不逾矩，按着规矩来。万松园宅门不大，没有门钉，不用稳兽，砖在曲水流觞、奇石假山、小桥亭榭、墙面砖雕、奇花异草、仙鹤水质上动动心思，把一座大宅院营造得千姿百态，别有洞天。别说总督巡抚的官邸不能与之相比，就是北京的亲王府邸也相差一大截儿呢。外人只要在万松园里转这么一圈，就会觉得浑身上下自己都透着寒酸呢，不能不羡慕人家武家的财富。武家宅院紧傍珠江，沿江修了一道花墙，这花墙外面有一座专用的私家码头，可以停靠楼船、画船和山板。花墙内有假山，假山上有一座望江亭，吴秉鉴此刻正在亭子里品茗观景。 金乌西坠，斜阳压江，江面上船帆点点，沙鸥相继。操劳了一天的渔家船户们正开始生火做饭，两岸居民的烟筒里冒着淡淡的炊烟。吴秉鉴的继室卢氏大约50岁，这头发虽然掺了杂色，但弯眉秀目，唇角含笑，皮肤保养得依旧细润。透过岁月的年轮，人们依稀能够看出他年轻时的俊俏。卢氏穿了一条苏绣长裙，裙子下摆有精工刺绣的绿叶荷花，米粽子似的3寸金莲套着一双绣花合欢鞋，脑后的头发梳成一只高耸的棒槌角。他17岁时被吴秉鉴纳为继室，生了武少荣和武元松2子，承袭了3品书人的封赠。五媳妇吴氏和六媳妇严氏坐在卢氏的身旁，正等着武少荣兄弟归来呢。吴氏是从同顺行的吴天元家嫁过来的，身条盈盈楚楚，相貌平静婉约，中等偏上的姿色。为了弥补天生的不足，脸蛋上抹了过多的胭脂和润肤油。严氏是从严启昌家嫁过来的，是个小美人，白净的瓜子脸上黛眉含烟，贫着的嘴角含着浅笑，脸颊上有一对若隐若现的酒窝。严启昌在巨额外债的重压之下能够苟延残喘，就是因为有亲家的照应。吴秉鉴见画船进了私家码头，老五老六回来了，准备开饭吧。他撑着膝盖站起来，缓步下了假山。卢氏和两个儿媳妇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。仆人在竹韵堂摆好杯盘碗盏和佐餐调味瓶，但只有武元松一个人进来了，而且这脸色不对，阴沉沉的，就像布满了乌云。吴秉鉴问道，你五哥呢？武元松一屁股坐下， 爹出事了。 什么？吴秉鉴满目皆讶， 林钦差把五哥和卢老爷抓起来，关进南海县大狱里了。 吴秉鉴、卢氏和两个儿媳妇吓了一跳。吴秉鉴问道，为什么？武元松是满腔委屈啊。 林钦差要移商3天之内做出承诺，将外洋趸船上的鸦片悉数缴出，并签署永不携带鸦片的干结。钦差大人说，要是五哥和卢老爷逾期办不成事，就将一二行商抄斩入关。五哥和卢老爷与移商反复交涉，但移商不肯。林大人说，五哥和卢老爷辱没了县命，由于移商串通之嫌，把他们送进了南海县大狱。他还把全体行商叫去训斥，下达了封锁商馆、撤出公役的命令。他还叫您和卢文锦老爷明日一早到月华书院。 卢文锦是卢文蔚的大哥，担任过总商，4年前休职了，把总商之职传给弟弟。吴秉鉴听罢吃了一惊， 我休职在家10余载了，卢文锦也休职多年，钦差大人为何要传唤我们呢？ 武元松满脸焦灼， 爹，大清以连坐治天下，一人有罪，全家共担，更何况您和卢文锦老爷都曾当过总商。 林钦差说， 您是幕后主谋。 吴秉鉴这心里咯噔一下， 我想安度晚年，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人不着，事事着人啊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第二天，吴秉鉴吃罢早饭，就乘着画船过江了，在天字码头换乘官轿。轿夫们一路小跑，急急匆匆地赶往钦差大臣行辕。吴秉鉴的身子随着轿子的一颠一跛前后晃动，他双眉紧蹙，悬垂不安，瘦条脸上流露出七分忧虑，三分惶恐。坊间传说林则徐生猛，果不其然，林钦差府一上任就厉害得让人心头大战呢。吴秉鉴隔着轿窗看见一串贩卖鸦片的人贩被衙役们用绳索绑了，敲锣呼号游街示众，街道两侧拥挤着看热闹的市井百姓。轿子绕过街角，吴秉鉴看见一队接一队的便兵喊着口号，挺枪提刀，快步攒行，踏起一路浮尘，朝商馆和十三行公馆进发了。吴秉鉴察觉到了广州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。大轿停在了月华书院门口，八个轿夫气喘吁吁，瞎腰驼背，累得像快散架了似的。四个带刀兵丁威风凛凛，门神似的站在菱形门外。吴秉鉴拄起龟头拐杖，猫腰下轿，一抬头看见卢文锦在门前候着。卢文锦曾和吴秉鉴共同担任十三行总商，因为经营不善和身体欠佳，提前休职。卢文锦还不到60呢，可却满脸皱纹，梳发豁齿，下垂的眼袋微微发黑，这一看就是体弱多病的模样啊。头天晚上，卢文锦接到林则徐的谕令，要他与吴秉鉴一齐听训。卢文锦还特意换了官服。卢文锦预感到情况不妙，苦着脸拉住吴秉鉴的袖口：“ 吴老爷，你得想办法呀。” 吴秉鉴枯枝似的手指勾住了卢文锦的衣袖，强作镇静安慰道：“ 别急，车到山前自有路，见着林大人多磕头，少说话。” 其实吴秉鉴这心同样砰砰乱跳。两个人递了名次，司婚引着他们朝大堂走去。一进大堂，他们就瞥见一个面色微黑、身体壮硕的高官坐在条案旁，身后的墙面绘着仙鹤展翅、江崖海水图。不用说，此人就是林则徐啊。吴秉鉴没敢正视，哭着瘦脸打下马蹄袖，双腿一屈跪在地上，身子蜷缩成一只谦卑的大虾一样：“ 修治行商吴秉鉴叩见林大人。” 吴秉鉴是有三品顶戴的官商，依例他是不需要行这个跪拜礼的，可是有儿子这前车之鉴，吴秉鉴就自动贬了身价了，甚至不报官名五吨元。卢文锦的品质稍低，他更不敢造次，收敛着身子跪在吴秉鉴后面，也报了商名。林则徐早就听说过吴秉鉴的赫赫大名，没想到这位商场上的顶尖人物其貌不扬，瘦削的脑袋瓜像是一颗歪瓜，脑后的小辫只有拇指粗，鸡爪子似的双手摁在地砖上，棕黑色的眸子如同死鱼眼睛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林则徐的语气又冷又硬：“ 给吴老爷看座。” 老爷是人们对绅士的敬称，既可用于官，也可用于商，而大人则只用于官。吴秉鉴明白这一细微差别，林则徐既没有说给卢老爷看座，也没有让他平身，卢文锦只得一动也不敢动，虾米似的蜷缩在地上。有人搬过了一把五凳，吴秉鉴撑着膝盖爬起来，斜欠着身子坐了半个屁股：“ 谢钦差大人赏座。” 然后就屏气牺牲，等着挨训。林则徐说：“ 听说吴老爷是本朝第一富翁。” 吴秉鉴像一只即将受人压挤的茄子，不敢不敢，老朽受朝廷之命，总理过十三行，沾润朝廷的恩泽，略有博才而已。 哪年就任总商，哪年修治？ 回钦差大人话，嘉庆十八年出任总商，道光六年修治。 如此说来，卢老爷和令郎先后掌管十三行26年。 是。林则徐顺势加重了语气。 这26年间，鸦片盛行，毒痛中华，白银外流，银贵钱贱，达到无以复加之地步。你们武家人可有责任呢？ 这番话讲得重如泰山，劈头盖脸压降下来。吴秉鉴不生其寒，打了一个寒噤，低着头不敢回答。 林则徐接着说：“本钦差责令令郎转斥各国宜商，3日之内将趸船上的鸦片悉数缴官，令郎罔顾县命，本钦差将他打入大牢了。依照本朝律例，你父子二人可有连带责任。 大清律法森严，一人犯科全家受累，一家行商欠账，全体行商代赔。林则徐办事合乎法度，无可辩驳。吴秉鉴嗫嚅道：“ 老朽知道。” 林则徐偏转过脸：“卢文锦， 大人。 卢文锦直哆嗦：“你也是当过总商之人，你虽然休职在家，也要承担连带责任。”“ 在下明白。”“ 明白就好。本钦差无意杀人，给你们留个机会。商官常年雇佣800佣工和杂役，都是十三行派去的。本钦差命令你二人督率全体行商，将佣工和杂役全部撤出，在各国宜商缴出鸦片之前停止为宜商效力。你二人亲自去商馆转达本钦差的谕令，不得迁延，不得有粉枝之态。要是你二人两面三刀，皮丸耍奸，本钦差就将你们与武少荣和卢文蔚一起治罪。” 事情还没办，这罪字儿可已经出了口了。吴秉鉴和卢文锦对视一眼，低声下气道：“ 明白。” 林则徐突然一声断喝：“ 来人呐，摘去他们的顶带，套上枷锁。” 这话像重锤擂鼓一样，震得吴秉鉴和卢文锦的脑袋嗡嗡作响。四个亲兵发出一声杀威喝，吴秉鉴目眩神摇，陡然变色，卢文锦满心惊悸，瑟缩发抖。亲兵们把五卢二人的大帽子摘下，拧去顶带，拔去花翎，把两条冰冷冷的锁链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。林则徐眼闪寒光：“ 据本钦差所知，英国烟硝以茶盾为驱魁，颠地次之，趸船锁住鸦片多半系他二人经营，由于有人走漏了风声，本钦差到广州之前，茶盾就脚底抹油前行回国了。但是颠地依然在商馆中照料生意，此人贪嚼成性，贩卖鸦片无数。现在你二人立即去商馆传谕，就说本钦差请他进城说话。”“ 遵命。”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所有佣工杂役奉命撤出了， 商馆内只剩下300多各国商人、雇员和水手。查理京和颠帝站在2楼的大窗前，望着栅墙外的清军。他们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岗，将商馆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查理京说：“颠帝先生，您还是见一见吴秉鉴和卢文锦吧，对抗没有好处，这里毕竟是中国人的地盘。”颠帝的态度强硬：“在我们英美两国，夫人广受尊重，我无法理解钦差大臣怎能轻贱如此富有的人。吴秉鉴和卢文锦带着锁链来见我，我认为他们这是在装腔作势，博取我的同情，但我不想施以同情。”查理京说：“我们被软禁了，要是中国士兵闯进来，我们将更加被动。”颠帝斜睨着窗外：“哼哼，他们有刀有枪，想闯进来谁也拦不住。他们要是真想抓我，那就让他们抓好了，但我绝不进城见什么钦差大臣，他会把我当作人质。”颠帝担心被林则徐关入大牢，带上又沉又重的木枷，那种刑具让人生不如死。查理京劝不动他，只好悻悻离去，与马地臣等医生一起去见吴秉鉴、卢文锦。他们二人带着铁链坐在楼下的客厅里呢。大清向来以天朝自居，十三行总商以管理者的姿态俯视宜商，每次传谕官县谕令都要求宜商去十三行公所，很少有屈尊到商馆来的。武少荣和卢文蔚被关入大牢，两位已经休治的总商带着锁链恳求宜商脚验，动用军队包围商馆，这些可都是破天荒的举动啊。马地臣意识到事态严重了。吴老爷，钦差大臣怎么说？吴秉鉴沮丧着脸：“钦差大人很愤怒，他说你们在敷衍他。马地臣老爷，你们可以看不起行商，但不能小视钦差大臣。钦差大臣说，要是你们不缴鸦片，他明天上午就亲自到十三行公所来惩罚我们。”吴秉鉴指着脖子上的铁链，几乎是在哀求了：“我大清律法森严，一连坐之国，你们要是不服从钦差大臣的命令，我们就可能掉脑袋呀。”多年来各国宜商充分利用大清律的缺陷玩弄法律游戏，可现如今这场游戏怕是玩不下去了。马地臣试探地问道：“缴出多少鸦片钦差大臣才能满意？”吴秉鉴哆嗦着嘴唇：“至少1000箱。查理京说：“缴1000箱，钦差大臣会满意吗？”吴秉鉴小心谨慎，眼眸内闪烁着不安：“没有把握，但缴出1000箱后，钦差大臣会觉得你们服从了命令，火气会稍息。至于是否上缴更多鸦片，我们无法代答。”马地臣说：“钦差大臣的谕令必须无条件服从吗？”卢文锦点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”查理惊问：“你们真有挨打和丧命的可能吗？”吴秉鉴的声调凄凄哀哀：“是啊，本朝以棍棒教化身民，上至封疆大吏，下至布衣前手，只要出了差错都可能被打。皇上帐官，官帐民，帐得人人惊悚。”吴秉鉴受过杖刑，他年过七旬，再也经不起这么打了，一提起杖刑就心生恐惧。查理京动了恻隐之心：“如此说来，事关人命，请二位稍后。由于事涉多国，